菊良甩脸一瞅，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，这老头身高能有七尺挂零，大秃脑门子，奔着头翘下巴，一对圆眼睛，花白胡往前撅撅着，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千层底的洒鞋。老者把这袖面干净利落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后脑勺往着小嘎子揪，在后头跟着四个彪形大汉。来者非别，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叟杜坤。吴旺一看搓了半截，师傅，我刚想找您去，您来了，咱这有客人。注意啊，说着话这吴旺往眉毛上比划那么一下，那意思您注意，可是白眉毛，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。来到徐良面前，把手一对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。哦，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的人雄徐良，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哎，刚才我在外边听说，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得清，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举下主动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花愁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

携手数天下，陪你无你转了时差，我们不慌懂得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看见脚下纯白梨花在哪里落下。波澜泛起手数天下，为你无力闯了时差，我们不慌懂不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看见脚下纯白梨花在哪里落下。 5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引领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天的来临，悄悄地许出爱你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界好美丽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是松弛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激情沸腾，好活力，好活力。亲亲热热的思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还记得别太曾与你相遇，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势沸腾，好活力，好活力。轻轻热热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曾与你相遇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烈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 想你 今天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 才没有你的地方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心心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。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真的爱你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